但不给自己机会感觉。细胞分裂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抽掉偶尔明显刻苦翻阅复合的美。细胞分裂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 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 可以累，但我不要后知后觉。我可以妥协，但不发放弃前轨。我可以了解，但拒绝安抚的口是心非。我可以从头到尾去苦中做了享受枯萎。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抽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复合的肺。细胞分裂有点像真实的我倾斜，我是天蝎，我是蝴蝶，活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，来明白温柔勇气是我最完整的智慧。是我最完整的智慧，细胞分裂的像真实的我倾斜。